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却没选择体谅。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你把。 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。

人是长是寒冬， 藏在眼内。 有日有夜有幻想， 无法等待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

留下了，留下了，片片异彩。 Alone, like a song， 让星雨诉说我的天。 My joy, my fear。

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。情人节过后，今晚还是跟你聊一聊关于感情的那些事情。作家苏岑曾经说过，世上最奢侈的人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人。谁的时间都有价值，把时间分给了你，就等于把自己的世界分给了你。世界那么大，有人肯陪你是多大的情分呢？人们总给爱添加各种含义，其实这个字的解说也很简单，就是有一个人直到最后也没有走，一切的陪伴源于爱。而最深爱的方式莫过于我想和你说说话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张信哲的演唱陪伴。 有力量面对

是一座旧人牢笼，不要彼此索求太多，承诺太过，这是你的理智还是无酒要的浪漫？你眼中我看到我迷惑，宁愿落入你的温柔不得自由，有你亲手套上缰绳勒住放纵，然而远远的你对我始终一片沉默，不给我一丝丝的线索。已经苦痛的游戏不着边际，我的爱情这样曲曲折折，迂迂回回不能停。已经苦痛的是你，仍然依云层层迷糊我的心，日复日过不去，我继续，我继续的孤寂。上江山了住放纵，然而远远的你对我始终一片沉默，不给我一丝丝的线索。已经苦衷的游戏不着边际，我的爱情这样曲曲折折，迂迂回回不能停。已经苦衷的是你，仍然依云层层迷糊我的心，日复日过不去，我继续，我继续的孤寂。悠悠进进退退不能停，已经苦痛的是你，让那一云层层迷糊我的心，日复日过不去，我继续，我继续的孤寂。 酒后看小摊，嫦娥俯瞰人世间。 一首孤帆，半世当狂澜，风雨离开，一切又归来。一首孤帆，半世当狂澜，云儿散开，笑容又归来。 世界离你还那样远吗？终儿抵达，流浪飞沙，真的把颗痛心带走了吗？不知浪迹海角天涯，无人管的根，无